大的啤酒空罐洒落地上，宝贝的唯一在路旁有了手板， 用光中无所谓，在等下着弥漫， 这个城市步调是如此的缓慢，霓虹灯闪烁的大影刻在床上，做个美好的那时光能否在遇上， 老旧的